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明晚十点，郁敏会客室约定俗成，欧阳伟豪。 郁敏会客室新的一集嘉宾是语文学家欧阳伟豪博士 Ben Sir。语文学家呢都应该很重视这个语文的所谓约定俗成的特性，约不定就俗不成，是吗？點解我哋叫牛做牛，唔叫牛做羊呢？咁原本係大家一齊約定係咁樣叫，好啦，咁大家都習慣咗啦，咁於是咧就叫牛做牛咯。俗成嘅意思即係 popular 咁解。Ben Sir 又象牙塔走入去娛樂圈，係嘛？又要拍廣告，又拍戲，又做電視劇，係嘛？佢由教授就要變成一個藝人，咁佢做藝人，你估可唔可以約定俗成呢？我講個俗成咧，就係話，即係英文叫 popular 啊，即係話即係紅咧，用佢娛樂圈嗰個講法。咁你而家你覺得而家你目前即係嗰個發展，有冇機會好紅咁樣，或者揾好多錢？ 我又冇話諗過話要去揾好多錢。我而家最想做嘅嘢咧，就係經歷一年之前，我想諗去做主角嘅劇又好，電影又好。經過一年去試咁多啦，咦！我唔單止要做主角，要做自己作品嘅主角。咁所以咧，借依個機會，我就想講一講，我查實想拍一部叫做廣東話紀錄片，有關廣東動畫嘅片。咁我自不然 係 做，我自不然做主角啦。 係啦， 約定俗成，歐陽偉豪。郁敏会客室，听晚十点 ，myradio.hk， 千万唔好错过啊！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咁啊，我哋再講少少韓國瑜啦，係嘛嗱，即係嗱，就算呢次韓國瑜結果都係隱恨，其實對2020嗰個選舉咧，對民進黨都係大鑊嘅，因為你攞個票數同佢叮噹碼頭，不過輸咗，但係你個票數仍然係多嘛，係嘛，咁所以即係其他嘅縣市分都好接近，你就台中，你好接近，結果都係輸咗，但係你個總票數係。得嘅話，你2020你係咪蔡英文又唔知啦，係嘛？ 同埋你今次嗰、那個即係九合一選舉咧，除咗市長之外，嗰啲市議員都選噶嘛。佢而家就係、那個、 小雞大小雞啦， 嗰、那個效應好犀利噶嘛。 所以你就喺台南嗰啲市嗰啲台南市議員啊，都要揾韓國瑜影相啊，大佬啊，啲外日效應啊嘛。好啦，我哋唔講啲啦，嗱好啦，咁。而家叮噹碼頭我哋當個叮噹碼頭先啦，即係或者就算你贏三萬都係危險噶嘛，如果喺民進黨嚟講，都係個危險， 窄咗距離， 危險數嚟噶嘛。咁民進黨最叻，去到最尾就一定所謂澳報啦，啲澳報就係即係出矛招啦。嗱，我就 假新聞啦， 我就諗到兩單，有兩個矛招。我而家貢獻俾民進黨，第一 獻雞， 因為而家我哋講緊取決於北漂嘛。北漂一定要坐車來㗎啦，咁你都你喺中部或者喺呢個北部做嘢，咁你啊22或者23號或者24號嘅朝頭早，你就要落高雄投票翻鄉下。好啦，我喺23號喺呢個高雄之前嘅一個交流道，即係中山公，即係高速公路。 總之翻去高雄嘅地嘅地， 製造一兩場嘅車禍。 係， 然後咧 大塞車。 系啦，大塞車，屌你咁四線六線封撚曬佢， 塞到上去台中， 唔撚你塞到邊啦？總之我封你幾個鐘頭，好啦，啊搞完之後咧，再整多單，總之就 入唔撚到高雄為止。 唔係嗱，資料補充。當日投票投到四點嘅啫， 咁啲台商飛翻嚟咧， 嗰啲好少啫，大佬，嗰啲好少嘅啫，即係而家講緊北漂影響最大啊嘛，台商影響少啊嘛， 咁咧就 你唔好打咗個飛機落嚟啊，大佬。 喺花蓮咧，咁有個係遊覽車嘅啲 免費， 係啦，咁遊覽車公司收曬 公路咪得咯， 咁咧佢就即係不滿啦，而即係花蓮議員嘅代 傅君琪啦，揾咗個 代市長。 法務部嘅 即係官派嘅，即係民進黨官派嘅代市長，咁咧就不滿呢個代市長嘅一啲政策咁樣啦，佢就話即係 意在啦， 意在啊喺台北翻去花蓮投票嘅人咧就可以揾佢。啊，同佢聯絡，咁佢咧就遊覽包，佢就出遊覽車免費載人翻。 咁所以廿三號咧嗰度一定發生，或者24咧發生車禍。好啦，呢個一樣 喎， 唔俾你落去高雄。好啦，另外就係高鐵又無啦啦啦咧，故障， 開唔到， 係嘛？即係去到。總之就我唔知有幾多站啦， 因為 唔知道高雄有幾多站啦，去台中咁跟住就 塞住咗， 落唔到去啦，即係好似香港四線都撲街啦， 信號故障， 唉，你個信號故障咪咁，總之求其噏個理由，咁嗱呢集北漂翻唔到投票咧，咁咪影響食果。 仲有啊，嗱， 仲有兩招咧，呢幾日 仲有佢兩招啫， 塞高鐵同埋塞。 但係高速咁有兩招啊！塞就交通我又先係當一招 嗱，因為而家咧已經即係三立電視台咧已經就出估壓啦。咁啊，抽籤抽到咧就嗱，原先抽到咧就一號咧就韓國瑜，二號陳其邁。OK， 咁而家咧電視台咧就出估壓，咁咧就一號咧就陳其邁，二號咧就係呢個韓國瑜。都調轉咗佢 ，OK， 即係呃啲阿毛。咁仲有就係話咧，喂，而家即係耳語相傳話要投個光頭佬，投個光頭佬，韓國瑜光頭佬，屌你咪去到最尾嗰陣時，陳其邁都剃埋光頭，掟埋上去，咁 唔使嗰張選票上面。 畫咗佢， 將佢變成光頭咪得咯，一陣幾萬點不了兩個光頭咪得咯，唉，好啦好啦，我哋韓國瑜講到呢度啦，講太多啦，嗱我哋講另外一單啦，嗱咁我哋上個禮拜上兩個禮拜講啦，以核養綠啊，即係呢個公投咧， 以核養綠啊， 以綠養 以核養綠 啊， 以核養綠啊， 以核養綠， 啤咗， 我錯咗啊。 唔係，我解釋俾佢聽啫，寫錯啫。 好啦，以核養綠咁咧，好啦，咁就因為。這個黃士修啊，呢個所謂領銜人啊，咁啊喺9月13日咧就送第二次嗰個保件啊，咁啊20000多份呢個中選會就係拒收，咁啊結果黃士修興個辣雞咧就係絕食超過170個鐘頭，咁啊亦都進行呢個所謂行政訴訟啊，咁啊向呢個行政法院咧就係告個老母， 係 咁卒之咧就行政高等法院咧就判決就話喂。中選會你冇理由唔收嗰啲件嘅喎，所以咧中選會咧就不得不要收咗呢20000多份咧個保件。咁如果我哋上次講緊2000多份啫嘛，有2000多份唔合格就唔通過。咁個20000多份裏邊 多咗10000多喎。 嚇！ 你爭2000多嘛，而家俾20000你啊嘛。 咪多1/10。 咪咯。 屌你！我當90%都唔撚得啊，有10%得都入到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理論上應該係冇理由唔得嘅。 冇錯。 好啦，咁而家中選會就話，我哋咧就會喺呢個10月嘅23日咧， 即係聽日。 即係聽日啦。 啊，即係聽日就會咧，話俾你聽，即係呢個聯署。得唔得？ 其實咧就係 好啦， 喺法院嘅判決出嚟之後咧，咁中選會咧都唔肯收嘅，即係大家爭執咗一輪嘅，就喺上前兩日啦，咁終於就係不其實一佢就冇辦法唔收嘅，一定收，只不過佢可以拖你幾耐，因為咧好明顯啊，希望呢個公投咧係拖到就同呢個九合一選舉咧係分開嚟投，係啦，咁就佢而家就話啊，我聽日公佈啦，咁但係佢就啊等陣謝公講埋啦， 嗱佢咧。而家就黃世友驚咩咧？佢驚就聯署通過咗，但係個公告咧就拖過24日，因為你聯署通過啫，唔係代表即係我要即係香港叫刊憲啊嘛，係嘛？我屌我刊憲25日刊憲， 趕唔切， 我24日刊憲冇你份，我因為我都未開會， 係啊冇錯， 係嘛？你係聯署啱啫，但係我未開會通過啊嘛，咁所以咧24日冇你份，咁你一過24日咧，咁你嗰啲咧就係、是。 已經係唔係廿四號裏邊作為一個定案咧，你就已經係即係局變咗局外人啦。咁你就要可能係要另外獨立啦。好啦，黃少歐已經去信警告中選會每一個委員，你同我聽撚住，如果我聯署通過而呢個法案冇公告嘅話，我告撚到你媽唔家陣一波六，逐個告，所有每一個委員都告，你哋睇住嚟。咁我唔知道咁樣嚇佢哋啊嘛，吳家產有冇效？ 好似係律師信嚟噶，係律師信嚟噶，係即係一個 唔知有冇效啊？ 冇效啊！ 唔 係因為 唔係佢又告佢就一定，如果係真係 逐個告喎，佢唔係告你中選會喎，大佬。 但係因為嗰樣嘢佢通過咗之後，佢再通告咧，其實喺嗰個權力範圍入邊嚟噶嘛。 嗱，而家就係最主要咧，就係、 是、我幾時開？ 你而家行政拖延啊嘛。 係啦， 你證明都我行政拖延。 嗱，我告你咯， 法院判咗啦嘛。法院判咗係佢哋錯嘛，唔收係佢錯。 唔係，唔係收嗰樣嘢啫，我收啦。但係我咪做。 咁佢要告係咪你第一步咪？ 所以咪上去法院咪等法官老爺咯，係嘛？ 咁而家就因為你13號唔收我件啊嘛，係咪？咁佢而家就告一樣嗰你。係行政失職啊！ 唔可以調翻轉頭告。 有，我而家就成件事件，佢成件事件，你就係13號唔收我，我咪告你咯。 咁我而家法院咪話好啦，你要收，咁佢咪收咗咯。 收你就拖延咗，你咪失職咯。 同埋你亦都公開講咗，你會喺10月23號咧就會話俾我聽咧個聯署嗰個合格通唔通過？咁你呢度通過，你係咪應該24號就會通告埋？嗰、那個成個即係十個公投，嗰個細則要通過埋嘛，係咪啊？包括咩同性婚姻啊，咩以日養六啊，唔知乜鳩嘢。 23號通過咗，係咪必然要24號通過咧？ 唔係，因為24號係要宣布 係啦， 嗰十個即係嗰個公投嘅項目。 哦，即係驚趕唔切。 咁佢唔公布嘅話， 即係冇 就過咗啦嘛。 過咗啦。 咁所以而家黃士修就話：我而家警告你，你23號通過咗。只要你通過，你就要24號就通過埋，即係公告埋我呢、這、 一個公投。 如果你唔撚公告嘅話，我就逐個認住你班吳家產，我各逐個去攞告你。 不過都好問啦，依、這個好問。 但係因為上次係喺呢個係個法院係針對一件事情係個對象咧，就係中選會。我今如果佢話喺聽日咧，或者24號佢唔公布，即係喺今次搞合選舉咧，我就告你個人。你係失職， 一個個告，唔係告你中選會啦。 我就算告，你件事都已經判咗。 唔緊要， 唔緊要啊。 咁我起碼，唔係佢都有佢。上次我講咗啦，佢第二個就係我就攞翻呢個公投，我唔投啦。我第二次嘅2020總統先同你玩過，你一樣撲街嘅啫嘛，係嘛？ 咁但係2020啦嘛，已經係。 係咁，但係個問題，你寧願係呢一次通過啊，抑或係2020總統嗰度通過咧？ 因為佢 冇錯，都係嘅意思啦。 唔係，佢而家擺明就我同你玩到落底啊嘛，玩到盡啊嘛。 好啦，咁呢度講完啦，即係究竟敗部能唔能夠復活咧？咁就睇中選會嘅即係諸公門 係啦 嚇嘅智慧啦嚇，即係你寧願最後屌你咁，你係頂住呢一個以核養六呢個公投啊，抑或你係？要俾佢通過啦，因為你一通過咧就即係十項全能啦，十個公投，吳家產真係攞咗一大啖屎撲你一間啦，唔係就算冇咗佢都九張啦，屌都係都夠你撲街噶啦。好啦，咁我哋講啦，咁即係呢個潛艇國造啊， 唉，呢又 係好嘢啊， 潛艇國造啦，即係已經嗱，即係無論係國即係國機國造、國艦國造呢個潛艇國造，已經都就係每一任總統咧。都講嘅， 好興旺喎，其實台灣啲工製造業好興旺喎，自己做。 好啦，咁啊，我哋支持即係今年應該年中到咧，就興富案啊嘛，係咪？嗰個所謂掃雷艦啊嘛，拆撚咗爛污啊嘛，興富兩父子就呃咗呢個國防部幾廿億，就走鳩咗啊嘛，個仔就走咗啦，個老豆留喺度啦，係嘛？但係主要最個關鍵人物就個仔，而家就潛逃唔知喺邊度。好啦。咁依家潛艇國造咧，即係潛艦咧，台灣叫潛艦國造係點嘅咧？咁咧佢就話將個標嗰個負責咧，就俾咗台船，即係以前嘅叫中船，即係中國造船。咁因為陳水扁唔撚中意中國兩個字，就叫咗台灣造船啊嘛。咁就都係間公司啦，叫台船。佢話啦，國防部咧，我就將嗰個招標咧，就俾咗呢個台船負責。咁呢個就6億。 六億台幣的一個即係第一標，即係首標。好啦，咁有七間國際公司咧就嚟落標，有一間中標。咁唔出奇啊，咁梗有一間中標噶啦。好啦，咁一查落去咧，呢一間嘢咧係屬於英屬。即係英國殖民地嘅直布羅陀啊！ 咦，咁 Q？ 係，咁呢個叫做Gaffron 啊 ，Gaffron Limited， 即係簡稱叫 GL 公司。好啦，而呢間 GL 公司咧，之前咧係賣乜鳩嘢咧？係賣糖果煙草嘅。 哎，好嘢啊！即係一間公司賣全能，乜嘢都賣。 2014年咧就接鳩咗。2017年即係舊年咧， 開翻 又開翻嚇、啊，接做潛艇喎、啊，屌你咩？ 即係中介人啊，依個係超級中介人啊， 奇唔奇怪？ 犀利，即 係好啦，咁啊，即係當然，梗係立法院梗係有人要質詢你啦，係嘛？咁啊，呢個我哋呢個國民黨籍嘅江啟臣就問國防部佬喎。喂，屌你乜單嘢點㗎？喂，屌你乜佢賣糖果煙草冚家產執撚咗之後開咗間。呢間 GL 可以啊可以有潛艇技術，因為佢六億就係話透過呢間公司，間公司再去揾，即係呢個係幾百億嘅工程嚟嘅項目嚟嘅。 你六億係台幣 喎，係六億只係一個初步，即係話去你去幫手揾呢啲。 唔係你 qualify 到呢個條件先， 係揾呢啲揾啲潛在嘅公司，好啦。咁喂，屌你乜佢賣糖果，執撚咗舊年開一番咁樣，然後佢話俾你聽，佢有能力去揾做潛艇。 啊，你又係咪都批專家先？ 咁國防部就話：喂，我唔知喎、啊，呢啲我哋 俾咗台船， 俾咗台船喎、啊，台船全權負責。 你國防機密嚟嘅。 好啦，咁江教授話：屌你乜，我問台船又話國防機密，唔話得俾我聽。咁然後你又話係台船嘅責任，咁我問邊兩個？佢話：哦，咁呢啲其實真係冇得問嘅。真係機密嚟嘅， 真唔 白仲有好多有趣嘅嘢嘅，即係嗱，當然即係話表面上我就唔睬你啦，係咪？咁實在仲有啲有趣嘢嘅，因為你一間呢啲做船嘅、做呢啲潛艇嘅公司，呢啲技術咧喺國際上邊其實冇幾多間嘅啫， 幾間 嘅 啫， 係啊，冇幾多間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呢啲咁嘅涉及呢啲國防嘅機密嘅技術，係唔係可以出口？係唔係可以授權俾你？可以賣俾其他國家？ 你唔講佢啦，我係唔係我哋都唔知啦。好啦， 而家 最大問題咧，呢間 GL 公司裏邊。有一個董事是什麼人來的呢？ 六的 不說六他是呢就是本來他是一間國防部裡面的一個職工叫做黎珍是退了職的，即是沒有做的了，在國防部沒有做了，出了來做了這一間公司的一個職員來的，出咗嚟做咗呢間 GL 公司嘅董事， 我唔緊要啊，佢係做咪拉生意啫嘛 ，agent 啫嘛， 咁多啊，係嘛？咁另外咧， 另一個人物先至， 又有一個咧就尹清風案，嗱呢個咧就即係死咗好多人噶啦，呢單嘢尹清風案好耐以前噶啦，咁裏邊一個關鍵人物咧就叫做郭曬友，交叉持有呢間公司嘅 郭曬友，冇 有 字嘅郭曬， 哦郭曬咁啊，持有呢間公司嘅。股份，哇！屌你咁啫！ 嗱，呢個郭曬咧，咁其實就尹清風案裏面咧，即係被謀殺啦。咁就佢係咧係涉嫌人嚟嘅。咁當然後屘咧就即係 都死曬咯。屌你咁，嗰啲軍政都瓜 Q 曬咯。 嚇！咁但係喺佢咧就係國防部依然咧係而家咧係一個以顧問形式係聘用佢去嘅。 哇！好黑喎。 好啦，嗱咁咧就咁啊，海軍啊，咁呢啲有關海軍噶啦，咁啊，海軍司令部話咯，佢話：哇！咧潛艇國造咧採購案咧，完全係由台船同原廠直接接觸。佢話避免咧就係呢個代理商咧就係即係有 咁啦。咁呢個所謂代理商係或者即係原廠 見客啦，我哋都 係原廠係咩廠咧？你根本係嗰、那個係成架船買翻嚟就自己遊客起翻到嚟就遊七就叫做國南國造啊，就定係咩一回事咧？ 咁啊買只咩咯，二手翻嚟咯。 佢話各項商源咧，即係呢個商品嘅來源咧，都係由呢個潛艦人員 中科院、台船同埋國內學者專案共同審查同埋管控，絕無黑箱作業，並已有初步成果，請各人支持。 一個中科院咧，就係呢個係國家係呢個國防部啊， 中山科學研究院啦。 中山科學研究院就係係軍事研究軍事一啲 即 係 當年核彈都係佢啦，都係佢研究啦。 三紅二嗰啲咪佢設計出嚟嘅 經國時代。 係啦，咁嗰啲即係裡面咧，即係全部機密嘢嚟嘅。 咁所以咧，佢話喂，有咁多部門去審查，咁冇理由唔信啦。 大家放心。 但係個問題。你到時台船拎出嚟嘅資料係令人採信度係好高，但係實際唔係屌，等於以前嗰個所謂蘇雷南嘅 Q 樣啫嘛，你都係有咁多人去監察㗎，最後咪嗰條冚家產咪走鳩咗咯，係嘛？即係唔係代表有咁多個部門或者咁多人嚟一齊審查咧，件嘢就一定真確無誤嘅，因為佢可以用一啲即係似是而非嘅資料去蒙騙呢啲所謂。有關人員噶嘛，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呢啲國防機密，你真係無容查起。立法連立法委員咁 Q 大，佢都入唔到去。國防部啊，機密， 我收六億。中咗邊六億？我派翻三億出嚟俾啲人， 我唔知道啊。 我都可以代三億。 咁咧，依單嘢咧，其實有少少，我就諗起咧，就台中市林佳龍市長咧，即係喺半年前啊，就同依個德國公司啊簽呢個海水採礦，係啊一樣啊。哦，咁，哎，依啲嘢你哋唔識嘅， 你識就識， 係啊，啲高科技嚟嘅，係啊，咁簽咗啊，咁啊，喂。咁 簽咗要向書㗎啦，嗰度不過俾人屌完之後話唔制咋，嗰間一人公司仲撲街添，呢個就起碼七人啦，大佬屌咯，嗰間一人公司嚟㗎嘛， 依家又出一個添啊，仲 嗱佢仲話咧，即係國防部仲話，喂你唔好問咁多啊，嗱即係問咁多咧，即係消息走漏嘅話咧，我哋呢個潛艇咧就其實就隨時做唔成㗎啦。咁其實依個潛艇即係所謂國造係。即係有幾多成分就係我係買翻嚟，即係組裝組裝就算啦，淨話自己做咧就不得而知啊！國防機密嚇，我哋唔好咁多，費事第時入境俾人 泄露國家機密啦。啊 ，OK 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好，下個禮拜唔係我哋啦，我哋要到十一月初先見啦。 係啦，咁啊記住月費啊，大家 係喎，要交月費喎，係喎。好啊，大家交月費啊，好窮啊，又資助啲旅費啊，大佬啊，我哋台灣都要旅費㗎，係咪？要啲盤村㗎嘛，大佬搭飛機。都要係嘛？喂，好啦，咁啊， 唔再後邊嘅節目啦。 咁啊，下應該係十一月嗰陣見啦。 唔係下個禮拜都要睇啊。 下個禮拜其他啲後生仔再負責。拜拜。 Okay, 拜拜。